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日日期2025年9月8号，又是新闻太长讲讲不完，将啲同 ACG 冇太大关系的 IT 新闻全部谷埋一嚿，另外订开又水一期嘅一集啦。你睇我几老实，真系。 呢就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个其实几硬核嘅，我尽量尝试简单啲去讲俾人听。其实暂时仲未见影嘅，佢只系注册咗个专利，但个专利几有趣，即系呢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盘古初开天地开辟的时候 ，CPU 系一个核心嘅，后尾就系一个核心性能有上限，咁我咪不如将佢加多一个。咁我哋以前专题有讲过嘅，单核嘅性能有上限的。咁所以先有多核嘅嘛，问题就係多核心有好多应用入面呢都冇辦法用得晒佢。 好多人唔用㗎其实係。 虽然而家嘅话呢就係、是、对多核心嘅支援会好一啲，无论係 OS 层面无论係程式层面都好啦。但係而家卡住咗一个地方，尤其是我哋游戏玩家就会卡住嘅地方，就係佢嘅執行係好多时要依赖上一个嘅计算结果我先可以做。所以变成一必须要顺序執行。即是我要首先知道我上一次我行到去边度，我先可以知道我下一步显示咩画面俾你睇，咁样理解啦。咁、所以佢就算你有好多个核心都好啦，都会系一核有限八核为官嘅。冇办法，我又帮你唔到，你唔做完嘅，你唔做完上一样嘢都冇人做得到。咁、但系你做完上一样嘢，你就可以做继续去下一个啦。你唔甚至你自己做埋，唔使要将啲资料搬嚟搬去。系咁样嘅情况嘅。咁当然就无论系开发嗰个定 OS 嗰边，都会尽量谂办法点样。其实呢样嘢就唔一定系你做晒嘅，可以分多啲俾人，系咁样啦。咁而家佢就出咗个专利，就系、是、先讲呢个唔系第一次出现噶，曾经都有人出过，即系将多个核心去模拟一个单核核心，系啊，调翻转啦，同超水执行系啱啱好调翻转，一个核心，超水执行系一个核心模拟多个核心，系主要系两个啦。咁呢度入边咧系调翻转，但系一样会受制于啱啱讲个顺序执行问题啦，所以打机会特别大问题嘅，但系佢。都可以尽量拆开到出嚟、去拆开俾多个嘢啊，咁啊佢会撞到几个问题，主要就系你拆开佢呢个动作本身都会有性能开销，首先要有个主管去决定到底啲嘢点样拆法，嗰啲嘢因为佢原本唔系拆好咗俾你噶嘛，咁呢个其一，第二就系资料喺度搬嚟搬去的时候。点解通常就系一个人做晒呢，就系、是、你啲资料全部喺晒你个快速入面啊嘛。其他核心要做的话要接手的话咪要由通过快取要再去转去你那边咯。咁即有时大家开工的时候会出现咁嘅情况啦，将啲工作交俾你同事，不如自己做捻埋算够数仲快取啲，同佢沟通交大员交得嚟我都做晒嘢咯。即系大家开工有时都会撞到咁嘅情况噶嘛，咁所以而家佢就尽量减低呢样嘢。以前嘅存在咧，佢个开销会去到30-40% 嘅，即系系讲紧为咗将佢合埋之后啊，你系冇咗30-40% 去攞去帮佢拆啊，咁就计唔落嚟。咁佢而家嘅新专利咧就可以大幅降低佢嘅话，大幅降低啦，我唔知可以降到几多啊，大幅降低佢对呢个嘅开销，咁啊。毕竟一个八核心的 CPU 呢，我哋打机真系用唔到嘅，用到两个算系厉害噶啦，超过两个核心之后咧，基本上冇咩用噶啦。 冇打机啦，甚至好多 app 啊，根本都用唔到两个核心嘅。以我个经验，喺咩实际上会用到多核心嘅，除咗佢本家嘅嘢之后，大部分都系用咗一两个核心嘅咋。本家就会多啦，即系嚟话用 file cap 咧，佢因为点解 file cap 会咁快咧，就系。佢本格佢可以用盡咁多核心啊嘛，但你例如亞都餅嗰啲，佢可能真係用一半核心都用唔到。 Photoshop 常年俾人救病啦，對呢個多核心支援近乎零啊嘛。 就係、 是、咯。類似咁嘅情況啦，但係佢可以就算係呢類咁嘅閪程式，其實有時唔一定係拆唔開㗎，有時係佢個開發者懶得拆，或者唔識拆，或者拆唔好。咁咪乾脆單核好過，因為拆得唔好嘅話咧，有時真係會慢過單核噶。即係一樣情況啫嘛，你同同事溝通得唔好，你同佢講完之後，佢搞又問呢問路，又要交接，又要成，搞完之後，你都係慳咗你10-8分鐘，咁咪不如咪交啦，你交接都用咗30分鐘， 然后佢用件嘢你自己做十分钟搞掂， 咪就 系 咯。 咁啊，佢话佢宣称啊，佢根据佢文件入边讲，佢系可以将个理想状况之下，可以将个性能开销降到5%。之前讲紧系20-40% 噶嘛，咁而家系去到最个专利，主要系呢部分。 嗯， 咁啊。当然啦，我又要再提醒各位啦，专利唔代表佢后面会出，但系呢嚿嘢如果真系做到嘅话，系几有用，尤其是对一啲好非常依赖单核心性能嘅嘢，就系、是、我哋打机其中一部分，就会非常之有用嘅。咁所以咪历史又开到系会循环往复的，单核心变多核心，多核心而家又想变翻个单核心，咁啊几有趣嘅一个嘢，我几期待佢真系攞出嚟嘅，咁啊。可唔可以起死回生就呢一回事啦，而家嘅 Intel 就大家明嘅。咁啊。 咁啊讲完 Intel 啦，咁啊今日轮到讲 Windows 啦 ,Intel 嘛。咁、Windows 之前我哋有讲过啦，佢个更新濑咗镬啦。咁啊后续嘅跟进呢就係、是、好似也许未必唔完全系 Windows 自己本身嘅问题。即係 Windows 只系一座触发咗佢大量读写所引发嘅嘢。所以你其他方式去做大量读写呢都会触发呢个问题嘅，就唔淨系呢个更新。呢、这个更新只不过系佢会有大量读写令到你触发咗呢个问题。而且佢发现问题系集中于某啲牌子，而深究落嚟呢好似呀系集中于某个控制器嘅问题居多嘅。咁唔系每个人都有㗎，佢个系个控制器系 PHISON， 叫佢群联啦，佢有中文名啊，群联电嘅控制器，其实都几多人几多厂商用呢个控制器噶，即系譬如Corsair 嘅都系用紧呢一只嘅控制器嘅，咁啊，但系又唔系全部用呢只控制器全部都濑嘢喎，所以呢个问题先麻 Q 烦搞过几两个礼拜啦。 嗯， 咁啊，似系目前测试出嚟嘅情况咧，似系咧系用呢个控制器嘅，但系系个呢种测试版或者系一啲未稳定版啦，有部分厂商偷懒，当初出厂嗰阵时咧就用咗原本对比你嘅早期版本啊。 嗯， 理论上你应该系最后要替咗个正式版本嘅，而呢、这个。不啦，可以叫做系，其实系只有早期版好叫咩都好啦，正式版系冇嘅，系、只有之前个早期版嗰、那个就咁原过照车嗰啲嘅厂咧先会濑嘢嘅。咁、个问题具体嚟讲咧，就系佢正常嚟讲啊，一个SSD 佢为咗达到够大嘅速度咧，除咗佢嘅快取之外咧，佢仲会将佢未用到嘅容量。会当成系 SLC 咁样去用，因为我哋而家通常用 MLC、TLC、QLC 啦，即系一个单元储两三四个嘅资料噶嘛。咁你想最快好简单嘅啫，一个单元只系储一个资料，即系譬如一个4G SSD， 咁如果你净系储一个单元嘅话，咁你容量得翻四分之一，但系你个速度就会有四倍。其实唔系准确四倍嘅，不过就会有个容量差距啦。以前我用 SLC 嗰时系快过 MLC 一节嘅。就系都系因为咁样嘅啫。咁正常啦，咁样你用到咁上下，所以点解有时会话啲 SSD 用我就嚟满嗰阵时啊，会越嚟越慢，就系因为咁啊。因为佢可以俾你攞嚟当 SLC 嘅快取空间越嚟越少啊。 嗯， 即系譬如我用咗一半嗰阵时，咁啊剩翻一半嘅空间可以攞嚟做快取咯。咁如果我用咗八成嘅，咁剩翻两成嘅地方，佢就唔可以全部用晒嚟做快取，佢仲要留翻少少 buffer 噶嘛。咁所以佢会越来越慢，都系因为咁样嘅。而呢度嘅问题就系咧，正常理论上应该就系我用完快取，跟住佢要慢慢咁写入翻嗰个正式咁样去写翻落去，我当你 TLC 啦吓，咁啊写翻落 TLC 入边嘅嘢度，咁啊你当系咁啊会变咗四倍压缩咯。咁问题就系咧，正常嚟讲啊，你只要仲保持系有空间剩嘅话咧，佢都可以将嗰个剩翻空间当成 SLC 快取噶嘛。咁而家佢就出咗个小笔。咁咧就系唔识得将个空间放翻出嚟， 嗯， 就系佢正常应该要将空未用上嘅空间当成 SLC 快取噶嘛，佢系上次写入完之后，佢就写入就放咗就放咗喺度噶啦，佢唔会清咗佢，咁下一次再要写入的时候满咗啦，咁啊满咗，咁啊佢咪要同时做呢个将 SLC 嘅写落 TLC， 又要将你啲新资料写落 TLC。咁佢嘅速度就會慢咗好卵多，而家佢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咁、然後就因為咁樣大量滴寫之後咧，佢仲會炸機埋添，有啲甚至會都係呢個原因嘅。咁呢個係屬於呢、這個當測試版嘅呢個。咁呢個係屬於早期版本嘅硬體先會有問題嘅，所以就只有將呢嚿嘢呢個舊版本硬體攞去出貨嘅版先會有問題嘅。 咁解决方法两个啦，一个就永久啲更新硬体啦，好简单嘅啫。既然问题发现咗啦，应该好短期内佢哋会攞出嚟更新硬体啦。虽然我睇一提各位，更新有硬体有风险啊，你尽量去将啲嘢 back up 咗先好做更新啦。如果唔系更新期间死沟咗啦，冇人喊都冇话有啲资料系重点乜资料，你自己本身冇所谓。咁啊，另一个可暂时可以暂缓嘅方法咧，就系完全清除佢入边嘅资料，去放翻。嗰啲攞咗嚟做快取嘅 SLC， 咁你就咁铲咗佢冇用㗎，佢入面淨係只係呢个 hard disk 运作原理嚟㗎，佢係标记咗个旧嘢铲咗就冇㗎啦 ,disk over 啦。咁问题下佢实际上仲喺度㗎嘛，下一次佢都会撞到佢满咗喎。唯一方法呢就真係用SSD 厂商都会俾个程式嚟攞嚟做清除啊资料检查嗰啲嗰个 software 㗎嘛。用佢嚟清先会将佢入面嘅 SLC 个快取真正咁清除咗佢。咁当然跟住下一次你又会再满过，所以都只能等硬体更新咗之后，个同其实同 Window 就唔系太怪关系嘅。Window 就算佢执完之后呢都只系减少佢触发嘅可能性嘅啫。个问题始终都会触发嘅，你唔系用 Window update， 你就纯粹大量读写。讲緊段十击段百击计嘅大档案啊，讲緊呢啲咁嘅嘢啊之后。佢嘅咁啊，大量读写之后，佢先会出现类似嘅问题嘅。咁啊，正常应该唔会用到咁撞到咁嘅问题嘅。不过只不过系 Window 令你自动会撞到嘅问题。咁调翻转谂啊，你好日你都唔会做一次咁 Q 大嘅 file 去搬嚟搬去啊嘛。正常嚟讲，佢而家测试先搞咁多嘢嘅啫嘛。咁啊，结果就俾好死唔死俾 Window 个更新档就咁啱就撞到呢个问题。咁啊。算叫做有个头水啦，咁就唔使人人自危之前即係搞到好似等打靶咁，有啲更新上去返唔到转头嗰啲呢，咁啊 就咕咕啦。 咁啊跟住另一个其实算系大新闻嚟㗎，系成个世界嚟讲， Google 赢咗反垄断官司，跟住我见到 Google 嗰个股价坐火箭咁把爆咗上去。即係因为呢几年啊，即係科技股系砰砰声咁上㗎嘛，唯独 Google 嘅股价我唔知坐艇嗰啲咩感受，总之而家应该系输咗口气嘅。咁当初系要我哋上唔可以叫上次，我哋之前有新闻有提过嘅，司法部要求将 Com Android 呢啲佢嘅大头嘅产品啊，要拆开，即系同当年AT&T 要将佢拆开嘅情况一样。即系反垄断最恐怖的地方唔系罚钱，罚钱真系好捻轻恕嘅啫，老老实实对嗰啲咁嘅大公司嚟讲。咁最惊嘅就系佢真系要你拆咗佢，对我哋用家嚟讲都未必系一定好事噶。当然店大会欺客，问题就系你有时嗰啲垂直整合嗰啲嘢系的确系对系会方便啲噶嘛。佢而家就话司法部就要求拆佢啦，但系法庭嗰边就话你拆佢未必系有好处，对用家、对用户、对市场、对咩都好，未必有好处嘅。咁啊，所以佢判就系唔拆。咁啊 ，Google 净系守住呢条底线咧，佢后面乜都冇所谓噶啦，其他全部佢有附带条件嘅都好啦，都算系大胜利嚟噶啦。即系你只要唔拆，真系乜都可以上嘅。因为佢之前仲有啲咩话佢市场竞争啊、不公平竞争啊、嗰啲咩独占协议啊嗰啲嘢咧，嗰啲就入咗嘅。不过嗰啲入咗真系冇事，好轻恕嘅啫，老老实实。即系因为佢以前有排他条款噶嘛，而家又话你唔可以咁样做，因为你咁样算系利用你独占市场个垄断竞争，算系发动垄断法嘅一部分嘅监管部分嚟嘅。咁佢话哦 ，OK 咯，冇问题。呢啲我哋唔介意食。甚至你可以理解成为佢提出呢啲嘢去交换佢唔使俾人拆开佢，即系佢将佢最卖钱、最卖座、最而家暂时啊最大嚿嘅两嚿产品要去减粗拆咗出嚟嘅话咧，对佢嚟讲随时系致命伤嚟噶。即系你睇 NDNT， 所以呢个就对佢嚟讲系大胜利嚟噶，所以都反映到喺股价上面啦，砰砰咁升咁升。即系之前买之前坐紧听嗰啲话，我第一次收到消息嗰啲咧，唔系由咩新闻网，唔系话咩，系嗰啲坐艇嗰啲喺度大声欢呼，当然唔系声音啦，系喺啲谷啊群组啊，喺 timeline 上面大声欢呼，哇赢咗啦，我哋终于可以唔使坐艇啦，咁样啦，系咪啊？对大家都其实都算系好处啊，老老实实。如果你 Google 要将 Com 同 Android 拆出嚟嘅话咧，好会好卵大镬噶，你用嗰个都会好卵大镬噶。咁啊，跟住嘅另一个就唔算系新闻，只不过系正式嘅嘢，因为大家都 feel 到嘅，就系 Cowda 嗰个母公司唔系好识读 ，ANTH ROPIC 宣布限制中国控股嘅公司使用佢嘅服务。嗱，呢个同 OpenAI 即系 ChatGPT 啦嘅限制又唔一样噶。佢直情系讲紧 hi 到中国边嘅都一律禁止。 嗯， 因为之前你就算系GPT 或者系 Gemini 都好啦，都系话因应嗰啲商务部要求，总之就中国唔俾用。但系我嘅中所谓嘅中国人唔俾用，系讲紧我落个 VPN 就冇乜就用得噶啦。就是几应付式嘅嘢嚟㗎嘛，但呢个佢唔系，佢话我系 hi 到边你系凡系中国公司，即系话一个人中国公司我就当腾讯喺英国嘅分部，我唔知有冇啊，其实我勾勾㗎咋，佢都唔准用，都唔准用勾打。咁即系因为佢就话佢系呢个敌国嘅所属嘅嘢，所以就唔俾你，直情系上升到呢、這个 又做鸠嘢， 上升到敌国矛盾嘅程度啦。咁啊，睇呢个睇法就有两个睇法嘅，一个就系佢想拗政府嘅分定，因为而家就讲紧新冷战啊，咩咩成啊嘛，站队站得最积极嗰个，咁咪容易攞到政府嘅合约咯。有个咁嘅讲法，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因为佢唔中意开源，咁啊呢个就有得值得玩味啦。大家都知道佢靠打系一个闭源嘅模型嚟噶，佢从来冇开过出嚟，佢系比任何一个公司都要闭源，即系当然而家大最 top 嘅大模型基本上都系闭源嘅，即系唔会公开攞出嚟嘅，但系多多少少会攞啲出嚟嘅，譬如谷佢而家掟咗谷 two 出嚟啦，即系佢谷三都会迟啲都会出拱翻出嚟啦，佢多少都会拱翻出嚟嘅，又或者系 Gemini 本身唔会拱出嚟，但系 Gemini 佢仲有个 Gamma 嘅开源模型啊嘛，即系佢多多少少都拱啲嘢出嚟嘅，咁又或者系 OpenAI 有个GPT OSS 啊，嗰嚿嘢都系公开嘅，都系可以俾你用嘅。当然唔系佢本身最入面最内核嗰嚿啦，嗰、那、嚿、個、要收你订阅钱噶嘛。但系多数公司都有嘅，都有啲乜嘢，更加唔好讲 Deep Sea 啦。咁即系啲人就将呢两样嘢捞埋一齐，因为除咗呢扎啱啱 up 嗰扎之外，最大嗰档就系 Deep Sea，而佢系宣称自己完全开源嘅，咁用呢样去做，咁都系嗰句。当初系咪好佛心，所以支持开源社区性？佢讲系咁讲嘅，同呢度一样啊！咩中美矛盾啊？呢、这个中国系敌国呢啲，你讲系咁讲嘅，核心嗰嚿咧就其实系另一回事。DeepSeek 就系讲紧我点解会开源，系因为佢原本就系由开源嘅嘢度攞出嚟，你唔违反个条款嘅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开源俾人哋嘅。咁当然我唔排除入边可能有啲人系特别中意呢个开源呢个策略啦，一个好乌托邦世界大同。但如果你话呢档嘢真系纯粹基于呢样嘢而开源嘅话咧，我切柒都唔信，好认真嘅。即系咁同呢度一样，你话佢系咪真系纯粹敌我矛盾咧？咁呢个我就有部分相信啦，因为个 CEO 本身都几柔下噶，就系嗰啲鹰派对话翻强硬嗰啲人嚟嘅。咁但系调翻转，系咪一个 CEO 嘅策略就可以左右一间咁都有翻咁上下大嘅公司嘅策略咧？我唔肯定，可能系，可能唔系，咁总之就呢个两方面嘅解读，其实可能太 both 嘅，咁啊，既然又有要站边又要成，即系两样嘢，因为一系你就而家个情况都系咁样噶啦，要么就系骑墙派，我弹出又弹入，两边生意我都要做，即系阿老王啊，Elon Musk 嗰啲就系都系咁，我两边生意都要做，你我而家法律又冇要求我锁。如果你话商务部话唔准我提供服务，咁我咪唔俾咯。咁而家冇噶嘛，其实商务部的确有呢个倾向，但系冇实际上嘅因素噶。咁但系只系 OpenAI 同埋 Gemini 佢自己主动去做呢个动作噶啫嘛。咁当然佢可能有自己商业盘算啊成啦咁样。同时就系佢而家突然跳出嚟咁样做，咁本来就点解话本来都系咁咧？就系讲紧。因为其他Gemini、OpenAI 都系开个 VPN 就得噶啦，但系靠打嘅话，如果你本身真系喺中国地区，包括香港啊，而你开 VPN 俾佢发现咗嘅话咧，嗱佢唔系话所有 VPN 都锁，但系佢系发现到你用 VPN 由原本中国嗰个落嚟嘅话咧，佢系会锁鸠你嘅，甚至可以锁埋你账号添。佢最积极锁账号嘅他妈咧就系扣打，咁啊呢个之前有提过。总之佢系有咁嘅端倪嘅，咁佢而家只系正正经经咁同你讲，系啊系点一回事，去表态。不过我觉得系呢个表态主要系想获得认同系多啲咯。而唔系话佢有啲咩嘢，或者有部分系利益驱使咯，咁啊唔紧要嘅，冇所谓，其实冇乜大，系嘛，亦都有另一件事咧，都有少少略见端倪嘅，即系有少少能我相关啊，咁啊 ，Elon Musk 佢今次就俾人背，佢系俾人背刺嗰个啊，咁啊有呢、這个应该系中国人啦，睇个名即系 XC Chinese 啊。一个咁样嘅中国籍工程师系咪籍啊？中国籍，中国裔啦，睇个名都系，仲要系大陆嘅啦，睇佢 X 字头啊嘛。 我睇啊，睇字册嚟啦。 哦，咁呢个就唔系嘅，即系啲咩啊？典型工程宅男死佢个样咯，好认真噶，我真系见过好多个人都咁长者个样子嘅。咁啊，佢系将 XAI 即系 Elon Musk 嗰套嘅 AI 啦，成个程式库下库去传咗去对家度 OpenAI 嗰边。咁佢离开咗公司之后，就去咗 OpenAI 嗰边工作。你走还走？嗱，我先唔讲你咩嘅业条款呢啲，可能系佢当初签咗先冇，或者系佢割咗冷我唔定，我唔肯定啊。但系你走还走？你将成个程式库打包掟咗俾你嘅竞争对手度，哇！咁撚无耻嘅嘢你都做得出，真系我话不愧系中国人嘅，不过就。有少少， 我会屈佢，因为嗰间嘢，因为话佢条友喺英国已经系签咗 OpenAI 嘅，即系话，以战国以啲信仰野望讲法就咩啊？背叛主公，又将成个城池搬咗过去。 啊，咪就系你三国志嗰阵时，如果你系太守兼唯一个武将嘅话，你背叛嘅话，个城池会背叛咪俾埋人噶嘛？一样意思咯。 系啊，就嗰种咯。佢成个城搬咗佢咯， 啊！但系佢唔系一个城、啊，系讲成个城星马库、啊。虽然嗰嚿嘢系咪真系最核心嘅嘢咧？其实几伤嘅，不过就唔会大到佢会搞动摇到个本嘅程度，因为毕竟你重点嘅系你嘅算力嘅模型，那个先系最重点嘅部分。城星马库就都好重要嘅，但系尤其是你俾人掌握咗。你而家你曾經俾人攞咗之後，就算佢話、我已經將嗰啲資料銷毀咗之類都好啦。而家 OpenAI 嗰邊咧就話唔關我事，我唔知道。你話係咪啊？我就唔撚信嘅啦，老老實實，即係會將咁大件嘢掟過嚟，佢純粹會係帶槍來投，我就唔係好信嘅。即係你冇你相關嘅嘢搞出嚟， 即係好簡單話 OpenAI 喺幕後冇做 OpenAI 喺幕後冇做咩工作啊？特切乜撚都唔信，即係冇話唔係我叫佢做㗎，係佢先做㗎。我屌你個白痴啊！一撚定係就真係黑幕嗰個啫。 但係調翻轉浪啦，就算你就叫人咁樣做都好啦。又肯做，而且攞咁撚大嚿去，都真係幾無恥啊！老實講，當然你知道呢啲其實係犯法，已經係犯法嘅嘢嚟噶，竊取商業機密，你呢個算係盜竊嚟噶啦嘛，已經係。呢嚿會做呢咁嘅嘢嘅人，不過算啦，即係調翻轉，又唔一定係一定關中國人事嘅，雖然呢個係中國人。因为调翻转讲 ，Elon Musk 当嘢嘅 AI 工程师真系大部分系中国人嚟嘅。系呢、这个嗱，先讲唔系因为 Elon Musk 特别中意中国人，系虽然佢的确几中意用中国人嘅。 但系呢方面系中国人系特别叻嘅，我知系真。 两样嘢，一嚟就系、AI 呢个行道啊，呢个圈子入边咧，中国系最积极嘅，所以佢系最多人才，呢个其中一。第二就系咧，我哋专题有提过嘅，就系因为佢最中意签呢啲血汗工程师。你想走啊？你个 B 一签证嚟嘅，你走咗你就分归啦，分大陆咯。所以就可以用佢去尽情揸压佢哋。即系唔单止系 Elon Musk， 大部分直谷嘅人都中意咁样去咁样玩。所以点解咁 Q 多啲印度用中国工程师，就系因为佢嗰个应该系 B 一签证啊，用 B 一签证去链勾住佢。所以咧喺所有嘅AI 公司或者甚至系 IT 公司入边咧，中国工程师嘅数目都偏高嘅，尤其是 AI 的。一嚟人哋人才多，二嚟就系佢哋链勾住佢。但系相对嚟讲啊，敲打嗰档嘢系中国人工程师系特别少嘅。佢系所以佢其实的确系有少少 本身就唔多鍾意中國嘅傾向嘅，所以點解要兩個要連埋一齊講？咁係咪因為唔鍾意佢哋偷嘢啦？的確好多時聽到好多啲工程師或者科學家實驗室將人哋啲嘢連成個拎包帶走，呢個的確係常見嘅。但係呢個咧應該就唔係嗰啲咩黐人計劃嗰種嘢嘅，因為似係商業間諜嘅比較多咯。佢可能隨時真係本身就係商業間諜嚟嘅。 就係可能我覺得佢根本就咩 OpenAI 派佢過嚟嘅。偷完之后偷完之后你搵咗机会偷咗嘢之后又你就辞职啦，跟住翻工翻过嚟啦，唔出奇噶。 小知识，全世界嘅间谍入边，大多数都唔系培育出嚟嘅间谍，你系培育佢成间谍，即系所谓嘅贼犯。佢本身有个自己嘅身份，然后你买通咗佢，佢变成你嘅间谍。通常大情况下，现代大部分间谍都系呢一种。只有好少数核心嘅间谍先系由零开始，嗰啲咩中情部啊、CIA 啊、嗰啲 Silverlight 嘅嘢去搞出嚟嘅。嗰部分系少数嚟嘅，大部分都系拆犯出嚟嘅。我觉得呢个似系拆犯嘅。 顺咗嘢往里面用拆犯，系拆犯容易，拆犯容易过你派个人去运坐底啊嘛。 即系喂，大佬，你谂下，佢真系干埋呢票就可以金盆洗手噶啦。佢首先因为佢系 Elon Musk 嗰边呢啲咁嘅 I T 嘢，中意派股份噶嘛。佢自己收到嗰份股份卖晒出去，已经$700,000，悭啲使足够退休噶啦。即系都唔系真系好悭，即系以我哋嚟讲，$700,000绝对足够退休，食息都够够退休啦。然后我唔知佢收咗 OpenAI 几多架够，佢又有喺 OpenAI 嗰边又有份新工作。我唔知嗰份工作系纯粹系俾钱佢，定系真系佢都继续做嘢啦。即系佢系完全可以打败佢，唔使做完呢票之后。不过会唔会俾人拉或者没收咁就另一回事啦。咁啊，要么就同佢打紧官司，就系、是、唔可以叫打紧官司，仲未到官司层面咧，但系拗紧，就系话唔想俾呢嚿嘢俾佢。即系咁调翻转讲，我净系将你个损失打落去，何止$700,000啊？只要扣一扣啊，你倒翻转头，打翻$3,000,000啊，就差唔多啦。咁样，不过就呢个圈系咁样噶啦，经常出现咁嘅状况噶。咁即系呢个圈系包括咗 I T 嘅行业，包括咗 A I 行业，包括咗中国人科技师，包括咗系由中国走出嚟嘅技术人员，系呢几样嘢捞埋呢件事，系将呢几个嘢全部捞埋一齐，包括商业隔跌啦，即系呢几个元素全部捞埋一齐，都几。几花生下噶啦，老实实咁啊，睇佢哋点执手尾咯。我只能同佢 Elon Musk 讲句：小心中国人，我认真嘅，呢个系善意提醒嚟嘅，即系最背叛率最高就系贪乜咧，就系中国人，呢个系事实嚟嘅。就算系印度仔都冇咁咩，印度最多系台工，即系佢嗰种背叛咧，就系唔做嘢嗰种背叛，或者系搞镬你嗰种背叛，就唔系咁样成嚿嘢偷走去，即系诶，不过算啦，系唔讲嗰啲啊，咁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 都 下个礼拜咧就追嚟到我万众期待嘅 Apple 发表会啦。咁咧今年由于我打工时间改咗，所以咧我或者有可能必到喺玩电竞游戏电竞到部 iPhone 十七部翻嚟嘅，因为佢每次因为而家系惯例就咩新飞星期二发表，星期五晚夜晚香港时间8:00开始电竞。咁你就睇下你够唔够快揿到喺第二下个礼拜嘅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到，咁你就 Apple 嗰度出机，跟住成班去拍掌，攞部机啦。咁我睇下我好，如果好彩嘅话，我可能会拍条声带出嚟俾攞去俾你睇嘅。 我以为又要玩自用一次嘅自用添， 唔系，即系我不嬲都自用噶啦，我上机。 我 friend 嘅梗嚟噶，自用，但系只用一次，嗰一次咪就系卖俾人咯。 嗯， 就系炒机啦。 我唔系我中人，我真系用嘅。我唔系卖机，或者而家 iPhone 过咗可以炒机年代好耐啦。早十几年前即系 唔系啊，十六炒噶， 系唔同抄住好转啦。我当年啊，一卖 iPhone 系即系叫做咩？你卖诶 bid 嗰部 iPhone 系一部 iPhone 可以够你成份人个月人工噶啦。而家边有啫？顶多咪就1,000+，千零蚊算鬼数啊！1,000+就仲有1,000+系头一日到。好啦。 好啦，总之就等十号啦。 系啦，好啦，咁一定要放心啊，一定有专题嘅呢个系。咁睇下讲唔讲一次啦，有专题。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一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